今天呀，我们这个有个消息，就是说这最近年终奖嘛，是发放的时刻 啊。 也有很多人要跳槽啊，另谋高就，所以呢，在这年终奖上，多少也有一些这个纠纷。 嗯， 哎，法律上的法院又受理了很多。 哦， 我们也有一些提示，比如说你们保留好证据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也说这么一轻松快乐的话题。 嗯嗯。 昨天问到给别人送东西，今天就说说给自己。 哦。 啊，让您可着您单位的能力， 可着单位的能力， 可着本单位的能力 啊， 单位有大有小嘛， 哎，对， 对吧？ 不一样 啊， 要一个东西当做年终奖， 就是专门管自己单位要个东西，要个物件， 得是第一是可着自己单位能力 啊， 第二得是要个物件 啊， 当年终奖 送给自己， 要过来嘛，那肯定是给自己的嘛， 啊，是是是， 哎，您要点什么？ 可以吧？大家敞开了讲。对吧， 哦， 最好呢别只是发一个什么桌子板凳，那不行，您得说说理由， 不行， 就最好再补上一条理由，哦，我要这板凳我为什么要， 黄花梨大， 哎，好，您是开古董店的吧，不是，您公司是吧， 不要多问， 不要多问，嗯，啊，这里边水深， 知道太多 怎么着，哎呦呦呦呦呦， 你小子 就差不离了， 没有吗，没有什么，啊，这个子安真是不容易啊，早就起了，红薯都快烤好了，哦， 哎呦， 这是烤红薯，我裹着锡纸，底下热炉子， 啊， 嘿，看着怎么这么香呢？ 这自己家的大烤炉啊， 真可以，真可以。 您是开面包店的吧？ 好创意， 是吧？ 啊，开面包店的卖烤红薯， 不是？那 烤红薯的师傅正在和面包面 啊？ 对， 就串了行了是吧？ 什么呀，这都 哦， 面包店的烤红薯，哎，不错不错不错。 关键是你想想，这烤红薯它， 咱说了不是人，就自己烤着吃， 哦，自己烤着吃，啊， 这个 好嘛，嗯？那您家还是名厨名卫， 这跟卫生间关系不是太大， 啊，就是名厨名厨名厨 啊，哦？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玻璃的呀，你没看见 哦？你们家烤箱门口是通风的。烤箱外边都有个玻璃， 哦，都有个玻璃。 高磊， 哦， 就知道吃啊，不一点不会做， 不会。 哎呦，连器物都没见过， 关键家里没买过，你这只知道吃。 哎，好，别发言了，求求您啊，别大治不了这气了啊。哎呀，来说说，如果您让您可着单位能力要 好 个东西， 嗯， 啊，物件当年终奖，您会选择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这个法师说，我起个大早打算回老家，结果堵在了路高速路上一动不动。 哎呦， 这京藏高速很堵是吧，你要选择京藏高速出京的朋友，你最好换个路线吧。 是是是， 啊，京藏高速为什么堵呢？我告诉大家伙，京藏高速出京方向61公里处南村站到康庄路段出京方向车辆行驶就是缓慢， 哦， 比较多， 哦， 出京的车辆呢，我们都建议您呢绕行新啊，京新高速和110国道吧， 对 对 对，对 吧，京新高速110国道来行驶，因为青藏高速的出京方向61公里处有事故， 咱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赶快的把这个事故啊处理清楚，你看我都说不清楚了，我这是着急啊，替大家 处理清楚，大家出门也一定小心 啊， 啊， 可着单位的能力要个物件， 嗯， 当年终奖吧， 好， 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欢迎继续互动。 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 首都机场2月6号达到了出港高峰。 另外呢，今年1月1号到1月28号，北京呢 PM2.5 的浓度仅有每立方米36微克。 哎，5万多家家政服务员错峰返乡，留守在服务岗位。 年终奖纠纷增多，法官提示维权您得注意留好证据。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欢迎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给您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 哎，今儿早晨呢晴，西北风2-3级，气温-7度到-6度，相对湿度20%。等到白天的时候呢，就变成晴转多云了。 哦， 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才0度， 呵， 最小相对湿度15%，这是相当干燥的。 对，哎， 注意保护自己，注意用火的安全 啊。 还有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加，但是对交通出行没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大事儿，您就把自己裹成一粽子在家待着得了，出什么门啊。 在家还要裹成一粽子， 就是冷啊。 你们家暖气不达标吧？ 就是我们家还行，但是听很多的朋友圈的朋友说，最近这个暖气不是特别给力。 那这可以反应， 是是是， 一反应就给力了啊。对，可能中间有一些什么问题啊，咱们的师傅们会尽快的去维修的。 是 啊，再来说说洗车，预计未来三天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的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 编辑，你让人这说一下， 说一下啊。 预报编辑叫预言， 预言家。 没有家，没有家， 没有家，没有家。 对对，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哎，人家名字起的不错， 那以后我也改个名儿， 叫什么？ 叫高家啊，不是，叫什么？叫什么呢？高手。 哎，高手行， 可以吧？ 嗯 啊，干什么什么行？ 干什么什么行？哎，吃什么什么香？高手给我们。说说这条民生的消息呗。 好嘞， 嗯， 经过了五年的大气污染治理，2017年底全市 PM2.5 年均浓度降到了每立方米58微克，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的任务和目标。 耶， 太棒了哈。那么今年1月1号到28号，咱北京的 PM2.5 浓度啊仅有每立方米36微克，同比又下降了 70.5%， 也是创了今年的同期新低。 为什么叫又下降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它又下降了呀，跟去年年底相比呀。 哦， 是吧？ 不是吧，同比下降是和去年的一月份比，不是去年。 哦，不是横向，是纵向的，是吧？ 跟同期嘛，去年同期。 哦 下降了 70.5%， 反正就是好事啊，降了呀。 对 吧？ 对对对，大气治理的这个成效呢也离不开严格的环境执法啊。市环保局有个介绍，去年本市固定源环境行政处罚超过了1.8亿元，查处了重大环境违法案件938起，移动源执法聚焦重型柴油车监管，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96.3万辆次，查处了5.8万辆次。 哦， 所以说这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也是大家一起努力贡献下的越来越好。 对对对， 今年呢本市将围绕空气质量较差的乡镇和以河长制管辖的流域为范围啊，加强执法，重点监管印刷、汽修、汽车制造、石化这些行业。 对对对，以后我要工分的话，我就到那个主要的路口路段，我就监管去，我就看见有违法的，我给记下来，我给拍个小照，我给监督举报了，你说是不是？嗯，是吧？ 我不知道， 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对对对对。但主要还是以个人要求好自己的行为习惯为主。 哎，这老师，这老师， 对对对对， 警告一下嘛， 不要露天上岗。执法得是有资质的人来执法。 对对对， 对吧？不能谁上街都执法。 我就偶尔碰见， 求您了，放我们一条生路。你知道执法的条件吗？什么是违法的？ 就反正那大货车上了三环，我觉得他肯定就违法了。 嗯， 对吧？ 但不归环境治理这个。但人家有点儿吧，人货车上三环 是不行的 哦， 只能是五环 哦， 五环外边行。 行行行，我你也够行的，要有法可依啊！你这知道时候 是是啊， 大家防着高磊吧。 好， 现在知道防谁了。咱来说说这个事儿，您不得不防 什么呀？ 有个叫什么旅行青蛙一卡通 哦， 这不是什么正经事儿， 哦， 是不法的商家在收集用户的信息， 怎么回事呢？近日啊，赠送旅行青蛙一卡通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在朋友圈热传了。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昨儿个发布了声明称，此举是不法商家及微信公众号散布虚假宣传信息，以虚假活动形式骗取关注，收集用户信息。声明还表示，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从来没有发行过以旅行蛙为主题的一卡通纪念卡或者是一行卡，而且 骗子还挺会搭这热门车 啊，对，从来没有举办过相关的产品抽奖赠送活动，请用户千万不要轻信其转发，以免侵害您自己和他人切身利益啊。 对， 对不对？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未经一卡通公司正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名义擅自发布消息，对于假冒公司名义发布信息的机构或个人，需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嗯， 啊， 对， 就是公开警告了。 对， 如果您还不遵从，那人家就得诉诸法律了。 是啊，就该找上门来了。 不是这单位的，您冒充这单位不太合适吧？ 这就是欺骗、欺诈行为啊！ 借着这个热门，借着这个有效的老字号 啊， 这一卡通也是个老字号， 是啊， 是吧？又是政府的，所以你就觉得，哎， 觉得可信。 我告诉你，前两天我还真瞅见了，在朋友圈里发，我当时还真是想买一个。 你纠结了一下。 我纠结了一下。 后来呢？ 后来我就想算了，我干嘛蹭这热点，让人觉得我这都已经快奔退休的人的年龄了，我跟这小青年抢什么这个一卡通去？ 理智战胜了情感。 是，最后我没掏那十块钱。 我的妈哟！哦，钱还不高， 不高不贵， 有点 高啊。但是它就是信息啊，就外露了。 所以呢，您收听节目的朋友 啊， 跟你的亲朋好友们啊都说一说。 是是是是， 旅行青蛙一卡通是不法商家在收集用户的信息， 假的， 不管多少钱，都不要参与这个事儿。 没错， 学学高磊抠门也是有胜利的时候的， 就保护了自己个儿呗，是不是哈？瞎猫碰上死耗子啊！ 两块呢？ 两块呀、啊，那我得考虑考虑。 我就好像两块钱还考虑，谢谢您。 考虑考虑，就是可能会买了，就是、哎、啊。 说说交通吧。 好， 2018年呢，春运将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这已经开始一段日子了。 是是 是， 是 吧？为期40天，今年首都机场呢，春运期间预计进出港的旅客达到1096万人次，日均接近27.4万人次。首都机场今年春运客流量整体变化也比较平稳，从春运首日开始便持续出现27.5万人次以上的旅客流量， 哇！ 预计节前客流在2月6号达到了最高峰， 下周二就是啊。 嗯， 那么全天计划进出港，在那一天的进出港人数将接近28.4万人次。那么从2月9号开始，旅客流量平稳降低了，但是从春节后半段又会逐渐回升，而且进港旅客明显增多。我们来说一下啊，2月21号农历的正月初六，首都机场将迎来第一波返程高峰，全天的运送旅客接近28.3万人次。 对，再往后3月6号，首都机场呢要迎来第二波的返程高峰，全天运送旅客大约28.8万人次。 哇、哦、真是不少人呐。 这大家呢能错峰就错峰，真没什么不好。 是，但是就是还是多想在家多待几天。你说3月6号为什么？那是过了正月15了回来的，那是另外一波了。 对对对、 啊、 你看看吧，反正那这个甘蔗没有两头甜、 啊、对对对， 在这边舒服点，那边可能就是、啊、是吧。 是，您早回来点，这今年多干点，这芝麻还节节高呢，您说是。 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啊。欢迎早起的朋友跟我们来微信联系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说您早起干嘛呢？哎，也说一说这个可着单位的情况，让您要个物件、哎、当个年终奖，您要点什么，我们马上跟您互动。 要就要你的，想念我拥有的一切，一件不舍。我想要就要你的，为了不让你那么特别，就让我跟你没有分别。耶、yeah, 不告诉别 这首带有年代感的歌曲叫做《 要你的》， 要谁的？ 反正不是我的，我就管你那儿要点东西出来。 要你的，对对对，大胆的要啊，反正也绝不能给。所以今天呢，我是自己单，咱想想总行吧？ 对呀， 也听听大伙儿的心声。莫诺爸就说了，我想让公司给我的家人也都上份保险。 哦，这好，这挺实在的。 哦，哎，真的，而且这个应该也不算太过分， 不 对, 对，也不贵， 对对对，哟，那分上什么保险了？但是他应该还是比较理智的。 对对对， 这不错不错 啊、嗯，想的挺好，而且呢，把自己家人的也考虑进去了。 对对， 那考虑自个儿的是谁呢？雷黄说了，要单位发台笔记本电脑吧。 哦， 可能是。 我觉得高磊说的对，得说上为什么。 对对对， 为什么您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比如说，哎呀，我好打那个农药。 那不行，您要是出去办事儿什么的，跟人签合同，可能需要这个东西，那肯定得给您配。是吧？ 哦，对对，工作上需要。 对对对对，您得说说理由，说说原因。 嗯、对, 对对对，比如说、嗯，哎，为了我那个 怎么着， 打扫卫生之余能有点事儿干。 嗯嗯，要台电脑 啊？ 干嘛呀？跟你打扫卫生有什么关系啊？ 之余有点事儿。 之余好嘛？哎呦，你就是漏网之鱼，我告诉你。 可以想嘛，是吧？ 是好。 宇轩宝贝儿很郁闷，昨天科目三考砸了。 哟， 我就压了一点儿线，好可惜啊！现在很严格， 哦、是挺 严格，就应该严格。 那当然， 您这上路牵扯到自己和别人性命安全， 关键我看您这样就是牵扯到别人的安全，不是您自己也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啊！ 您这样，这人发的是自己孩子的样， 哦哦，没看清楚。 我 来看看依旧，说您 应该叫高度近视，我觉得。 哎，我刚才给我自己想了一名儿 啊、 肯定特别好。 啊、什么呀？ 刚才还有什么什么高见呀，什么高级顾问，这都不好听， 不好听，叫 什么？我就叫高招。你看看， 高招 啊，我老没事，我就 我叫高招办， 招猫递狗啊， 就办了你。 我这上面还一个呢，我那我就改一名，我叫底牌。我告诉你，我更狠， 我叫亮底牌。 你每次你都加个动词，我还是说不过你。 你再想一个吧，不怕。这个我和八喜还有小花居住，我想要单位的商标。 哦，为什么呀？ 以后不干了，留个纪念。 不是这么简单吧？ 对，这商标估计您单位可能就 对呀。 那不是您不干了啊，是他们可能干不了了。 没错，您够狠。 而且你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不干，不干。别做梦了。 依旧说你们这些话题要能实现啊，什么卖黄金的、卖房子、卖汽车的都合适。 不一定，你先这不需要这个了，没准人家。 对呀。 要什么黄金啊？太俗。 是 是，黄金都给王一。 啊、王一是谁？ 我。 我喝一下，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哎呀，不能想想吗？ 你咽什么口水呀、啊、你？ 我也不要。 又没真给你。 谁拿呀？ 那我。 我天， 我这一把的力气， 你应该叫高贪婪。我西这个西客站给天坛搓澡，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哦、 我们单位有一排平房， 嗯， 哎，我想要那么一间，哎，爱养花，我方便呀、 哦， 省得每天跑那么老远的路了。哦、平房接地气，养花、 对对对对，是是是、 啊。但您这一排平房有多少钱啊？这要全单位人都要这当年终奖， 那也不行， 够不够分的？ 不够分的， 嗯，只能分您一花池子了。反正您就是养花呗，就别要屋里了。 您就这样把那个房间啊，您打成隔断，对吧？一人一小间儿。 哎，不许四叉隔断。 哦，不许四叉隔断。哦 哦，平房反正也有限制。 是是是是是， 不安全吧？ 波波先生说，让单位到八七六来点广告，给点礼品，我好继续努力呀、啊，争取有生之年从您俩手里拿到礼品。哦， 那从来没给过您啊。 他那意思就是想、 啊哎，那就算了啊， 就是他们单位的礼品啊，到咱们节目里边来发放，然后他从咱们的手里拿到就更有成就感。 再拿到他们单位礼品 啊， 费多大劲呢？ 真是。 但我们欢迎啊，因为你提到了往我们这儿投广告 啊， 是不是？ 对对对， 非常欢迎、 啊， 赶紧来吧。 反正钱也不是我们拿到是。 瞎说 啊？ 谁说的 啊？ 广告是电台的唯一生命线，我、哦、不是主要生 主要生 命线， 主要生命线， 主要生命线，对不对？哦、那你那点工资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肯定是得有广告的啊。这个蓝梦说要啥物件啊？谁给呀、啊？这不是想象一下吗？ 单位呀， 可着您单位的条件， 嗯， 对吧？要一个您觉得能当年终奖的物件，这一年下来了，农历年到了，奖励一下自己，是吧？你差人跟过去说再见 啊？说什么呀？ 那就把那套康熙年间的茶具给我吧， 就收了是吧？ 你们觉得合理吗？ 您觉得呢？ 嗯，你们那儿的茶具要主要都是汉代的，你要康熙年间的也就算了。 您这单位我特好奇是什么单位呀、啊？啊、嗯，不会是故宫博物院吧？ 我的个妈哟！那您这单位就给点工艺品就算了啊，这给您我们都不能答应。 是啊，故宫博物院有北京礼物那个专卖店哈、啊，您就到那儿要点就行了。 有自己文创产品。 是是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让您可着单位的能力要个物件当年终奖，您想要什么？又为了什么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各位早起的朋友辛苦了，稍后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热点消息，咱就先说说这年终奖吧。 好 啊，岁末年初，很多人都是蹭蹭蹭想跳槽、 哦、 啊，而且是有另谋高就的打算。但是老东家的年终奖，哎呀，还是不能不领。 当然了， 对吧？ 那 但是不能不领，可你能不能领呢？ 啊， 哎，最近呢，根据市二中院的一个统计，因为年终奖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80后、90后是讨薪的大户，但是胜诉率可不高 哦， 应该说是极低。日前呢，法官就如何索赔年终奖给大家支支招。 是，那么据法院统计啊，近三年来呢，因为年终奖引发的纠纷以每年近50起案件的速度递增，其中的80后劳动者呢是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和成长期。 哎，我们成长 啊，对，再加上家庭的压力比较大，对奖金的关注度呢比较高， 比较大 啊，这是80后。那么90后呢，劳动者大多呢都是刚刚进入职场没几年哈、啊，这学历水平也比较高，也更加注重合理的公平，那么所以呢，这两个年龄段的劳动者啊是索薪的主力， 但是由于缺乏证据，劳动者的诉求往往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人家法官就说了，很多人对奖金发放啊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别的单位发了年终奖，本单位就要发，去年发了多少，今年必须还得这个数，不能少。其实呢，我国法律对年终奖并没有强制性的统一规定，除非双方在劳动合同或者薪酬确认单等文件当中单独约定了工资性的奖金外啊，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等这么一个综合的因素，自主确定年终奖等各类奖金是否发放啊，发放的条件呢，以及发放的标准。 对， 因为它是有弹性的， 是 吧？ 对， 这就意味着呢，如果年终奖没有写入劳动合同等等，那么劳动者索要该项奖金将非常的困难。 对，就有可能您去年啊这个效益好就发个10000，那今年效益不好那就发个3000，是吧？法官呢就建议 这还可以， 建议劳动者呢合理的规划咱们的职业发展，不要因为年终奖跟风离职，意气离职啊就太赌气了。 哦， 那您决定离职的时候啊，也应该合理的选择时机， 因为没发年终奖，一生气就离职了。 那多得不偿失啊，是不是？注意啊，用人单位奖金发放的相关规章制度，避免对您自身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一般来说啊，临近春节跳槽，那年终奖有可能您就泡汤了，拿不着了。不仅拿不到老东家的，也有可能因为入职年限未满一年，无法领新单位的年终奖。 法官还说呢，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您得和用人单位啊就工作岗位啊、薪酬待遇这些事项达成一致，不要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说，并且呢尽可能的将薪酬标准、奖金发放这些事项写入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呢还应该注意留存年终奖发放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你单位的奖惩制度、银行的转账记录、奖金发放规定等等等等。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和用人单位进行交涉，并且留存录音、录像一些记录，避免在诉讼当中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哎，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单位还真是挺奇葩、挺逗的。就年终奖一般不都是在这个一般咱们的理解啊，就是春节之前，能放假之前，把它发了，拿到手了，这叫年终奖。但有的呢单位啊，他不是在这个时候发，他是真真正正在年中间的时候发，6、7月份发，就过了春节，你想跳槽不让你走， 那不是半年奖吗？ 不是，他叫年终奖 啊，是中间的中。 对，而且呢，我还知道有一家单位特逗，他是什么时候发呀？他每年大年三十上午发，咱们其实都放假了。其实咱们之前所有那个上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个人是多少，到三十当天，啪一转。收到一笔年终奖，我觉得也挺逗的。 找不着人， 找不着人了，你协调不了了，放假了，你该多少就多少。 这种鸡贼的单位 真有， 还干什么劲呢？哎，不是，你根据个人情况吧啊。 是是是， 别这义气，不要义气离职。有一种幸福叫简单，我要的不多。 怎么着？ 这个公司的股份，哎呀， 来点是吗？ 对，是不是搞一搞，分一分？可惜公司小，个位数的人数。 个位数， 那不就分摊了吗？这点股份， 那您就能拿10%了，都 真是 哇， 挺好的。 哎呦，太厉害了！ 不知道公司是不是大？对，你这公司要水平，当然10个人要是有股份的话，确实挺棒哈。 那当然了，发了这就。 我们先算算啊，上广告， 一会儿见。 最近玩游戏怎么找不着你啊？双十一抢了个北京移动机顶盒，大片太多，一看就停不下来，才180元，还送50元话费，还能买吗？到北京移动 APP 首页或发汉字机顶盒到10086购买。 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50%，即将2年零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下当地经销商。

这个看自己公司能力，您可以说说要这东西是为什么。 没错， 明白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早起的朋友们都辛苦啦，如果您在路上在哪忙着，也欢迎跟我们随时打个招呼。 嗯， 目前的路况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着，目前呢，本市大部分的路口路段的行驶基本正常，只有零星的路段有轻微的排队情况。 对，比如机场高速大山子路段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通快速路啊高碑店路段的进京方向都有轻微排队的情况，哎，排一排就过去了。 就是啊，排一会儿听我们的节目啊，琢磨琢磨公司到底要点什么合适。这位叫 公司要点什么合适， 管公司要点什么合适。 嗯， 秃利普就说了，小公司的股份呀一点用没有， 股份啊， 公司年年做成微盈利， 微微盈利， 对， 哦， 想分红那简直不可能啊。我们那小公司每年盈利不超过5000。 嗯 啊，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盈利成这样啊？ 5000块钱， 派人去检查你们公司 啊，我们查查账是吧。 这个阿豆豆说，我想要个手机， 嗯， 昨天那个备用手机都坏了， 哦， 备用的都用坏了。 那你自己个儿也有好几个手机呀，对不对？ 不是，备用是指工作机， 哦，工作机 备用的都坏了， 哦， 明白吗？ 那就赶紧再配一个吧。 对，就是， 一个手机也没多少钱，是吧？ 他要的可能不一定是那个，你明白吧？ 就28000那个，是吧？ 28000的那个， 那有点贵。 你让人想象嘛，我觉得没什么不行， 哦， 金使就行。 是是， 你说这个金造的手机是什么呢？ 金造的手机， 嗯， 原来就那个品牌。就姓诺他们家那手机多金造啊， 哦，那会儿是觉得诺基亚 金摔 那个什么 啊，金摔。 其实那会儿摩托拉也行， 也可以， 对 啊， 对 对, 对， 也可以， 什么爱立信什么也还可以， 也行吧， 那会儿就都皮着点， 都皮着， 现在这个就都脆弱是吧， 嗯，那时候摔人都生疼，现在这反正 他是千球世家是怎么 哎呀，咱的老朋友一丈魔发话了，说大家早啊，我一回北京就赶上好天了， 啊， 我知道 飞机刚落地， 他们家一家三口啊去休假去了， 对对对， 啊， 潜水嘛， 呵， 嗯，他还抱怨了他一个，好别说了 玩的这开心呢， 是是是 啊， C Night 说，哦，我要的不多， 怎么着， 来辆办公用的车就行了， 办公用的车， 嗯， 那就是专车专送啊， 公车可不许私用哦， 就是 查的就是这个哦， 你还在开回家算谁家的呀， 哪儿说开回家三个字了， 啊，其实我刚才这么想了一下， 是不是给你配了公车你就会， 那我必须天天开回家呀，省油啊，给我们家车省油， 就是你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蛀虫，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过来过来， 呀呀呀呀，我不敢啊，不敢不敢不敢， 让鄙人碾死你 踏上千万只脚让我永不翻身是吗， 查的就是公车不能私用，那 对对对， 那你家的你要开个公司，你这公车我想开回家你干吗， 那不干，凭什么呀， 那 我们家的， 啊，凭什么开着公家的车回家呵，你瞅你这有理由夏卫倾城夜半凉说了，是这儿吗，是这儿吗，新人报道，非常欢迎您，就是这儿啊， 嗯， 您跟我们说说，如果让您可着单位的能力要个年终奖 啊, 啊，是个物件 啊, 啊， 也是个物件，您愿意要个什么，又为了什么，哎，给我们说一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我们给您说说热点消息以及文化休闲的资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咱们说一群可敬的人， 好 啊，也很可爱。 嗯， 有5万多名家政服务员错峰返乡，留守在自己的服务岗位。 是的， 嗯， 佳节将至，过节的时候买东西、购年货方便不方便？找家政服务员能不能找得到？这是很多市民朋友关心的问题。 对，老百姓都很关注啊。 对， 因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人。 是，昨天呢，市商务委就启动了2018年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和家政服务保障的供应联合行动。在活动期间，在蔬菜日常供应量的基础上，本市呢将进一步的增加蔬菜货源的供给，主流商超、菜店、餐饮门店春节期间正常营业，42个家政服务企业呢将引进1万名家政服务员进京服务，5万多名家政服务员是错峰返乡过年，留守在他们的服务岗位。 对，要不像这些家政服务员，咱们的这个运输员、售货员， 嗯， 对吧？ 嗯， 提供我们这些生活保障的人，致以最深的敬意。 是的 啊。那么，今年2月1号到 3月20号，北京7家重点的农产品批发市场、20家大型农超对接连锁超市、15家农餐对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以及17家蔬菜直营直供的企业同时开展春节蔬菜保供联合行动。保供品种呢，以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大白菜、胡萝卜、白萝卜、土豆、洋葱、黄瓜、西红柿、豆角八种大陆菜为主， 对，都是咱们的看家菜哈。那像新发地、顺心、石门、大洋路、月个庄、昌平水屯等七家重点批发市场呢，将发挥280家与市场签订场地挂钩协议的生产基地和市场内蔬菜运销的大户作用，加强产销对接，提前呢将耐储也就是金放的品种的蔬菜啊运到市场储存啊。 对对对，你这 必须得解释一下啊， 是是是， 增加， 要不然以为这个习惯被戳呢。 对， 储两件没事，不是这个储存的储， 是是是，增加库存数量。这些个市场呢，除夕到正月初五免收进出场的交易费，而且还开展啊节日送温暖活动， 真不错。 嗯，走访慰问留守经营的商户，同时吸引商户留在北京和进场交易，增加蔬菜的货源，保障咱们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了。 辛苦辛苦， 嗯 啊，辛苦辛苦， 咱们想的点真多啊， 对，也不容易啊。这个市场也做了一定的这个努力， 嗯， 针对春节期间社区菜市场、农贸市场等商户返乡过节、蔬菜经营户减少等市场供应特点呢，像物美、京客隆、超市发、永辉、家乐福等等20家大型连锁超市的790家门店，智广富树、白可湾、山西天镇、河北永清、康安农业等17家蔬菜直营直供企业的680家连锁经营网点，以及全聚德、东来顺、便宜坊、梅州东坡、聚德华天等15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810家门店，都在春节假期正常营业啊。前些日子我还有这个一个外地朋友说不回家过年了，忽然问我说北京还能不能吃上饭， 那当然必须能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看看， 对， 也加大了假期各连锁门店和网点配货的频次，保障货源的供应充足、啊、 是的， 哎呀，这些工作人员们都辛苦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同时呢，咱北京餐饮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春节期间呢，老字号餐饮等品牌企业呢要适当的延长营业时间，您瞅瞅，保障市民的年夜饭的需求，并且增加蔬菜半成品的售卖，方便咱市民啊回家直接就做饭聚餐了。所有的菜品和套餐必须明码标价。那么此外呢，将引导部分的餐饮企业、啊、在春节期间提供早餐，满足节日期间的早餐需求。 对，另外今年春节家政服务呢保供行动从即日起持续到3月2号，参与行动的42家规范化、连锁化、品牌化家政服务企业预计引进万名家政服务员来咱北京服务。这5万多名家政服务员错峰返乡过年，留守在服务岗位，保障春节家政服务市场也是供应平稳。 辛苦了。 那么其实引进这个外来的这个家政服务员也有一个好处、嗯、可以交流交流，你看风格不一样。你在上海的家政服务员他的一些做事的方式 啊， 和咱这边的也有互相交流，各有所长。 是的是的， 对对，没事，今天送个小苹果，明天真的送块糖什么的。 哦， 家政服务员给服务的家庭， 嘿，你说说， 他有这些， 这风格真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各、啊、就是细腻的地方不一样、啊。 嗯，对对对。 但是这些人都是非常可爱可爱。 那当然了， 你像谁不想在最应该团聚的时候和家人团聚？ 是啊， 对，这就是奉献啊，这就是无私的奉献。你快找首歌送给这群可敬的人。 这首歌你觉得怎么样？ 嗯，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也希望你们过得特别特别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相信这群非常可爱的人当中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啊、 那当然了， 在这儿也向您致以敬意。 嗯， 如果过节的时候是您付出的特别多，那就让平日的生活里我们来付出的更多吧。 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付出都是互相的。其实说到底，每个人都在做服务行业吧。 当然了， 你今天是服务别人，明天可能被别人服务。日常你做的多一点，在过节的时候，可能有人要付出多一点。 所以就是咱 们别偷懒了， 每一天啊都互相理解，多一些包容， 对对对对， 社会就更加和谐。 是是是，不要把公车开回家用。啊 我谨记在心，绝对不能这么干。我这高磊怎么能这样呢？ 是是是， 对不对？ 为了杜绝你这种行为，你根本没有公车， 我也没到那起点。 对对对， 我摸都摸不着我， 摸还是许你摸一下呢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象中的年终奖嘛， 啊、 对吧？你想要可着单位能力要个物件当年终奖，你想要什么？为什么？张海明威说：“哦，想象的， 对呀。 那我想年假是不是能长一点？ 哦， 工资是不是能高一点？ 嚯、 哦，我想不要那么忙，我是不是要有点多呀？ 稍微有点多。 这么着吧，简单点吧，您给我做个体检吧。工资没给做过体检， 这不应该吧？ 这可能也不是强制的吧？ 也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应该真给做体检。 对，包括这一项， 让人能留住人才的公司，就应该不仅给。”员工做体检应该甚至好一点的还给家人做。 对，这就是人文关怀，其实就是把你当做咱们公司的一份子，就跟家 人 一样。 对对 对, 对， 是吧？ 真是一样的、嗯、 来看看行人怎么说。首先啊，祝咱们876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再说一下今天 今天就已经 就结束了， 大年二十九了啊。 再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互动话题，太好了，但愿能实现，但愿哈 啊，但愿啊， 要是让我给单位要个东西呢？ 要吧， 我就为所有家离单位远的同事要个福利。 哎呦，好人呐， 是吧？ 嗯， 那就是希望公司能够允许我们这些家离单位远的人啊，弹性上下班，这样我们每天呢就不用为了几分钟的时间赶得气喘吁吁的，脚丫子踩着油门油箱里头的那样，你知道吗？ 就着急那形容， 就跟火箭发射似的，你知道？ 是是是，要真是火箭发射，可能就到了，可能就超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 对对对 对, 对， 咱们政府不是提倡吗？错峰上下班，咱们公司内部也可以响应一下， 对， 错峰到岗。 对对 对, 对， 是吧？ 看您工作的岗位， 哎， 工作内容， 哎， 其实这个要的真不太多。 嗯， 我觉得各位老板啊，各位公司的负责人应该有刚才那首歌唱的境界。 嗯，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大家都过得好了，这企业这个单位不才能更好。 对，您就更省心了。 你要老想着就我过得好，哎，那你就自个儿干去吧。 对， 我就不信一人能干得好。 我告诉你，你要是这种想法，你就着急去吧，你就。 哎，不，你过两天就是光杆司令。 嗨，来，依旧还跟我说呢，赶紧给磊哥配一辆。公共汽车，别让他着急了。 天，赔公共汽车， 那我也不敢、哦、 您这都没这本吧？ 我都不敢坐一个人，好嘛， 不是一个人叫开 哦，一个人叫开。 对，你有那你有那驾照允许吗？ 没有，我是 C 本，最多是七座以下。 哟，那这公共汽车还得拆几个，这跟座没什么关系。 没座啊，对对，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推推去吧。嗯，依旧说呢，过节的时候我也得向医务人员、警务人员、公交人员啊致以节日的问候。 嗯， 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哎，我再睡一会儿。 好嘛，又回笼觉去了哈。那文未闻花名就说了，还挺，哎呀，说的是人说什么了呢？ 嗯， 哎呀，我呀是在自己家的企业工作，你说我该要点什么？ 你要不要个润喉糖吧，听着嗓子不太舒服， 回家歇着吧。啊， 随便要呗，您都没关系的 啊， 谁家的企业都没关系，甭显呗。不是不是，就是说您可着自己单位要呗，你想要点什么呢？ 我想到了， 你这还容易实现， 你就把那个法人那名儿，你说说改成自己个儿，不就完了吗？就彻彻底底成为你自个儿的企业，还甭你们自己家的。我说的没错吧？ 嗯，这就是《红楼梦》里边为什么那把家庭散伙、 啊、 就这原因， 就这原因是吧？都想要 人，对了，自己拔尖儿、 哎， 你知道吗？ 嗯、 乌托邦说，哎，主持人好。 嗯、 我也不想要求太多，领导能兑现承诺就行。 哦哦哦， 工作满一年给一部苹果最新款的手机行不行啊？到现在连年会都没开，估计没戏了，不想让人家当笑料。 嗯， 啊，不想让家人当笑料，就是领导承诺了、 哦、承诺过 工作满一年，就这是真事儿。 哦， 就给一部手机。 哦哦， 到现在没开年会，估计没戏了呗。不是，年会也有，确实年后开的。 这有，也可能就是，比如说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年会的时候再送。 对，这主要也赖苹果，他没出最新的，他领导等着最新的那出来呢。 每年都有，他要再等的话，就今年年底了，哥。 哦，是啊，老在年底出。 对呀，你不能等这事儿哈。 嗯， 哎呀，还有 领导，你暗示一下领导。哎，家人问我那手机什么时候到位？ 你这样，你先把自己的手机屏给摔碎了，然后你就在领导面前晃。打不出去啊，领导，你说这业务怎么联系？看不见谁给我来的电话？ 用座机。 我这马上出去谈业务，领导。 哦， 出去出去。 对，其实领导，我觉得做这个承诺，你要兑现不了，你也要交代一下。 是是， 哎，别当没有了，是吧？ 对呀， 这个，来，咱们大家继续互动啊。想象中的年终奖，让您可着单位的能力要。 对， 您会要个什么物件？又为什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说说文化和休闲资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电台的一件好消息哈。2月7号，北京电台呢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玉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朋友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呢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富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祝福。广播三下乡呢，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那么从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呢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送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的影响力，落实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 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个歌吧。 歌， 这歌你得唱一唱。 什么歌啊？ 这个歌词你不会唱吗？ 哦，这首啊， 北齐 军岗的夜啊，静悄悄啊，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啊。 哎，这好，你 抖的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喉音。 对对对，不是，就是说海浪确实呢，在船上它左右摇上下摇， 对对对对、 啊，你把海浪各种摇都展现出来， 有点晕是吧？ 是是是， 有点晕， 有点晕船啊。这首温情动人的啊，这首本来应该温情动人的 《 军港之夜》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传遍了我国大江南北。将于狗年大年初一上映的新片《红海行动》日前发布推广曲《军港之夜》，致敬经典 哦， 由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北大女生宋喜献唱啊。宋喜呢今年24岁，是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他读大二的时候，海军来到学校招兵，宋喜投笔从戎参军报国。 好， 这是好姑娘好歌、应该是好电影。 是的， 对对， 到时候咱们也关注一下、哈， 好能力啊，你看看人文武双全的姑娘。 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由李玉执导、方丽担任监制和制片人的《阳光不是劫匪》日前开机，这也是红颜、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万物生长之后，李玉和方丽这对黄金搭档首次转型商业制作。《阳光不是劫匪》改编自日本作家一坂幸太郎的爆笑小说《阳光劫匪》，影片讲述了几个奇异青年勇闯黑帮夺老虎的传奇冒险故事。 天哪，干这件事儿就够逗，勇闯黑帮夺老虎 啊！而且影片要用真实的老虎进行拍摄。 哎呦，老虎辛苦了。 是是是，好， 大家注意安全啊！另外呢，54集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冰封》2月1号起登陆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黄金档啊。该剧呢由王德庆执导，李卓林、张文琪主演，讲述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公共租界探长华明汉在情感与理智、个人生死与民族存亡的抉择面前，依靠自己强悍的推理能力，带领抗日小分队华兴社粉碎日军阴谋的故事。听着还挺刺激， 是挺带劲哈。我们来继续看电视剧。电视剧《美好生活》曝光了单人海报，演员张嘉译主演并担任艺术总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李乃文、辛柏青、姜妍等等还加盟其中。该剧呢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当中映射出了大时代下老中青三代的生活和爱情，将于2月28号登陆东方卫视以及北京卫视。 另外呢，2月7号《我 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呢，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从十送红军到我的祖国，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将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开场节目由180多人共同演绎，观众可以现场感受百人合唱的震撼。著名笛子演奏家唐俊桥、京胡演奏家王彩云等等也会登台献艺。 是的，另外呢，2月13号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呢，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演。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杨少鹏一家将登台献唱，他的伯伯《梨花颂》的作曲者杨乃林还特意为本次演出填词创作了《桂花颂》，届时这个作品将首次亮相。 哎，说完了演出呢，我们再来看看展览。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馆藏花鸟画精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这一展览呢，汇集了中国美术馆藏的花鸟画精品100多件，将中国宋元以来的花鸟画发展脉络通过具体作品集中展现与梳理。展览呢，一直要持续到3月4号，您可以安排时间去参观参观。 是的，嗯，好，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想象中的年终奖。哎，可着单位的情况， 嗯， 要一个物件、啊、要个什么， 对， 但给我们说个理由吧。 对对对，一定得多说两句哈、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咱们也朝着这个梦想继续追逐吧。 对，你这歌叫什么？ 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 好，挺好， 嗯 啊，让大哥歇会儿吧，都齁着了，我听着 带劲，是不是有点费劲？关键 不是不太，他不太费劲，我有点费劲， 累的。 不错不错，今天说想象中的年终奖啊，可是单位能力，您要问单位要点什么呢？是吧？又为了什么要这个东西呢？ 啊， 这也可能是要人的，也有， 是吧？ 梅银新语说，新年新物件，他都说了新年新物件，给我来个高颜值的工作搭档吧，哟。你都说了是物件了，还要要个搭档，那是不是得给你找个塑料的呢？由机器搭档， 机器人吧， 对 对吧？现在都高能了， 真的来个高颜值的搭档，这为了什么？梅银心语，你是为了工作吗？ 那肯定不是啊，为了自己的小幸福而着想啊， 或者为了自己赏心悦目， 嗯， 有可能吧。 未来老公， 嗯，那不一定啊、 哦，不一定啊，不一定。 金牌咖啡说，哈哈，高磊唱的像羊叫， 嘿嘿，是吧？是吧，姐，嘿嘿嘿嘿。 就说，哎，我为所有的中小学老师啊，要个错峰出行的假期。 哦， 寒暑假这太贵，我这也去不起啊。 哦， 寒暑假是出去玩太贵了， 因为大家都放假，都出去玩， 对， 所以它就高了， 对对， 贵了嘛， 对对对。 啊，您这 早点定，以后这种寒暑假出去玩也跟那个卖期货期房似的， 我 提前定下来就便宜点。 我曾经试过。真的也不行，因为就是他只要比如说到了6月1号或者6月15号 就贵， 整体价格腾全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早起的朋友都辛苦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说您的心里话。 嗯、是、啊， 也欢迎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这就是可着你们单位的这个大小啊，这个能力哈，管单位要个年终奖，要个物件，您想要什么？说说具体的理由。 对对对。啊、另外呢，最新的路况我们给您说一下啊，京藏高速出京方向61公里处有事故，南站村到康庄路路段呢，这个到康庄路段出京方向车辆拥堵是很严重的，民警也正在现场清理当中，后车请耐心等待。出京的车辆呢，请您绕行京新高速和110国道来行驶啊。另外，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南五环引路池桥西侧呢，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翻车的事故。 哇， 后车排队都有1公里了， 天哪！ 周末呢，大家出行可能有太高兴的 啊， 太着急的，又是年前啊，但是安全平安顺利比什么什么什么都重要， 都重要， 哎，不然全是白搭了。 对，没错。而且京藏高速这个事故，从早上起来7:30到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小时了，看来还是挺严重的，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 对，南站村到康庄这个路段呢，出京方向车辆严重的拥堵， 嗯， 建议您这个京藏出京，您就绕行一下京新或者110国道。 对啊，好， 那你也留神点啊。别再擦着碰着， 对，肯定大家堵在那儿的都得是走这两条道嘛，是吧、 嗯、 啊，慢点开，别着急。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雪梦就说了，年终奖物件不太想要， 不太想要 啊现在呢就想公司能多给这么2天假啊，还要啊能够让我连续休一下才好。你说说现在这要是请3天或者3天以上的这个假，都得要去人事部签字儿，明明休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年假，你说我还得再去签字儿，走这个手续， 那大胆去签呗。 对呀、啊， 对吧？就是自己的年假，干嘛不能去签呢？ 嗯， 对不对？ 甭嫌着麻烦，我就得休啊！ 对对对，签是他们的工作，休是您的权利。 是， 哎，对对，都 不妨碍， 对，都很正常，没事儿，雪梦，这没什么不痛快的。 嗯嗯嗯， 哪有不允许休年假的？这不就违法了？ 是， 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才能好好工作。 是的， 大家都开心啊！ 再看看王军。年终奖金， 嗯 啊， 人家是说你要给买冰激凌不行 啊、 这天谁给买冰激凌？ 太凉，伤胃。 买一玩具不好，嗯，买衣服不行，哎，还是推荐买保险啊！我就正是做这个的。哎，当然了，从客观的说，保险是个非常优秀的理财观念 啊。对， 对对对 啊！ 但我们就不具体这个推荐您哪家了，是吧？ 嗯、 依旧说王毅啊，那个叫印路池，好，印路池桥啊，印路池。 哦，谢谢您提醒、 哎、 啊。这13亮就说了， 嗯， 心有活物亮亮，你眼睛亮亮啊。 嗯，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啊，说一下您那个心明眼亮的， 对， 琢磨一下 啊。 嗯，到底可着单位的这种情况要一个物件当年终奖，反正是想象的嘛。 是啊， 随便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一下，接下来给您说说这种旅游方面的消息啊，还有全球趣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咱俩先来说说这个旅游资讯吧。 好嘞。 啊，寒假期间呢，各公园为中小学生打造了冬奥主题冰雪活动。 嗯，市属公园第四届冰雪游园会开幕一个月以来，体育竞技、冰戏表演、趣味比赛、公益活动、主题展览，还有什么亲子戏雪活动等十多类冰雪运动是联袂呈现，已经有近60万市民朋友参与了公园的冰雪活动。寒假期间啊，各个公园呢还将为中小学生打造冬奥主题冰雪活动的。 您看，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北京植物园等等6家市属公园呢，一共开放了11处冰雪运动场地，方便了市民游客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同时呢，各个公园按照公园文化和不同的活动定位，设计了各自的冬奥主题冰雪游园活动啊。这随着中小学生寒假也开始了，公园的雪场、冰场的游客数量也明显的增加了。各公园打造冬奥主题这种公园冰雪文化活动，满足市民和学生群体体验冰雪运动的需求。我今年还一次冰都没滑过呢。 我也是，雪也没滑过。但是我一突然听你说这个公园的名字哈，我就想，嘿，这过往的17到现在，这些公园我还都一次都没再去过，这都是北京的地标性的公园啊。 17年， 17年到现在1年了，这几家公园都没去过。 17年这几家我也没去过， 是不是？ 16年我还去过北海呢。 嘿。你瞅瞅，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有功夫咱还真的得到北京各个公园去走一走，看一看。 不是，我说错了，17年去过北海， 去过北海， 带着朋友逛过呢。 哦， 正值盛夏， 呵， 热死我， 让我们荡起双桨。 哎呀，荡不动了，我这太晒呀、啊，我这 这湖心更晒呀、啊。 那天呀、啊，风有点大，所以不太适合划船。 哦， 我们就坐了一下那大摆渡。 哦， 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可以， 从那头到那头， 那倒不用你划， 不赖不赖啊。用我滑我也不滑，他倒是也不让、来说说博物馆吧，这室内观赏也挺不错的。瑞犬纳福啊，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了。 嗯， 有这么100余件和犬有关的文物亮相。国博呢还公布了春节期间开放的安排，除夕当天会闭馆啊。 是，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这里边都有什么。展厅当中呢，100余件文物涵盖了陶器、铜器、瓷器、玉器、绘画和民间工艺等种类，几乎啊件件都与犬有关。那么其中最有趣的是一幅碑帖，清光绪2年有人呢为爱犬立碑。 哦，那个时候就有人为爱犬立碑了 啊， 现在以为人爱狗爱的，哎呦宝贝儿，妈妈怎么样， 那这 哎呀，那会儿都为爱犬立碑了 啊，都犬子啊，不是这意思哈， 犬子不是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碑额上写着题有“兽面人心”四个字儿。 这一说这人，你要说这人，人面兽心，这就是骂人的话。 对，但是兽面人心呢？ 也比较少见，反正比较，这就是说，这是这个主家呢为悼念忠犬所立，虽然长着是这个兽类的面孔，但是跟人一样有这种柔软的心肠。 是啊， 专门请人撰写了5言7言的悼亡诗，好多首。为爱犬树碑立传，以彰其名。 嗯， 该展览呢将持续到3月30号，哎，大家伙是免费参观。 对， 太透了，兽面人心， 这还挺。 你倒是啊，不符合。 我不是，我不是。人面兽心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都没 多想 啊。 另外呢，告诉大家，2月8号小年儿啊，当天国博呢还将向公众免费赠送春联儿。几点呢？2月8号早上起来9点到下午的4点，只要是观众朋友来到国博的西大厅南北服务台，就可以现场抽取12生肖的贺岁卡，抽取到吉祥狗图案的观众呢，还将会领到一副贺年春联。 嗯，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国博今日公布了这个开馆的调整时间啊，除了2月15号除夕当天闭馆一天之外呢，初一到初六都是正常连续开放的。 嗯， 哇，这个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辛苦了， 这也是更好的满足观众参观精彩展览的需要啊，营造良好的节日气氛。 是，为了迎接春节呢，昨儿上午中国园林博物馆剑指苍穹的执着走进古中山国和意境自然，天宫开悟当代公共艺术主题展两项开年大展集中亮相。 真棒哎。这两项展览呢将为市民展现105套230件战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戎狄建立的诸侯国古中山国的精品文物，以及吴为山、李向群等等40多位当代公共艺术领域杰出艺术家的80多件精选作品。展览持续到5月6号会结束。 对，这中国园林博物馆就在这个园博园里边，大家看完这个展览还可以在园博园里走一走逛一逛，地儿挺大的哈。 另外呢，园博馆2018年寒假系列冬令营活动已经是陆续开营了。那么今年寒假，园博馆呢打造了集园林科普、历史知识、文化艺术于一体的园林文化盛宴，将开展园林文化历史寻根之旅、书香墨韵沁园林和雕刻最美园林三项寒假冬令营，带领青少年呢在实景园林当中啊学习园林民俗、园林历史、造园技艺、园林戏剧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园博馆面向青少年开展的特色品牌课程园林祥小讲师也将呢持续开展活动啊，通过讲师授课、一对一辅导、园林游学等多种的形式，提升咱们青少年对于中国园林的认知和了解。好事儿哈。 我们说了博物馆，之前说了公园， 是 接下来说说逛街的。 好啊， 今年呢西城区首个庙会啊近日在大石栏这个铁树斜街93号院开幕了。哎，这已经成功举办3届了啊！93号院博物馆迎新庙会，历年来呢安排在立春与小年之这个期间， 是 将春节的热闹欢乐气氛提前放大。在沿袭往届庙会以非遗体验为特色的同时，今年还新加入了解读参观老字号的环节。哎，这就不光是逛了啊，你还得了解这老字号的故事历史。 那我怎么了解去呢？ 哎，更有特色小吃体验 是吧？ 你就去呀、啊，怎么 就可以吃啊？ 不是，这是两回事儿啊、 哦！两回事，两回事儿哦。 解读老字号是解读老字号， 哦， 小吃体验是小吃体验， 小吃体验哦。 还有传统的游艺项目，套圈游戏，写写福字这样的体验，就你亲笔写个福字， 我写一个，我写一个，高招底牌， 写个福字。行，你要有那水平你就写吧。庙会呢要持续到2月8号，您还有5天。 哎， 高招底牌 写不出来，我这没点功夫。 哎呀，连高招的底牌你都知道了，你这更得圈进去来了。 我就知道的太多了，我、 太多了。 我告诉你，我还知道呢。啊，2月1号起，西藏布达拉功能景区已经免费开放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那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东游西藏共享地球第3集新闻发布会上获得消息，西藏从2月1号到4月30号期间对进藏旅游者实行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其中呢包括布达拉宫等全区 A 级旅游景区将免费对所有的旅游者开放。 哦，真不错， 都是免费的了。 东游西藏特殊的优惠政策涵盖7个方面， 哦， 比如说全区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对所有旅游者开放，全区3星级以上旅游星级饭店房价按照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50%执行， 哦， 旅游车辆价格按照不高于旅游旺季的50%执行，就是说我虽然可能有变化，但不会高于旺季的50%，不会高出来太多。 是是是。 进藏经航班经济舱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给予旅游者不同比例的包价票，这个票价的优惠，对包机呀、专列这种形式组织旅游者进藏的企业按照标准予以奖励，对区内外旅行社组织包价团累计达到500人以上的奖励10万块钱，每增加100个人追加奖励5万块钱，在保证拉萨到林芝、昌都、阿里航班数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啊，拉萨至阿里呢每天新增一趟航班，并对拉萨至阿里往返的所有航班和拉萨至林芝、昌都往返的新增航班，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给予下浮30%的票价优惠。下降的部分呢，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给予补贴， 就是鼓励大家伙都去西藏玩。 对，目前呢，西藏航空2月1号起执行这个票价优惠了啊。其他的入藏航空公司航班的票价优惠办法正在协调推进当中，届时将通过旅游官方网站予以发布。总之很有诱惑力。 是啊，咱应该抽个时间去进藏瞅一瞅哈。这个季节去其实更加的美丽，啊，不一样，跟四季其他季节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还有一条好消息，咱简单说一下吧。这国内首个突尼斯包机旅游项目呢，将于今年春节启动了。这是继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之后，突尼斯对于中国市场抛出的又一个橄榄枝，首航将于农历的大年初一正式启程。多好的消息哈！ 对，都是好事。 是 大家呢，让自己的生活啊丰富起来。去远的也行，去近的也好， 是 吧？啊，别光辛苦，您说是不是？ 只要开心就行哈。好，接下来我们也轻松一下，听听这首歌，是不是当年的那首老歌啊？ 我的影子长了一棵很久草。碰到了我，也就碰到了他。 这是不是那首老歌呢？ 不是， 你给老歌你唱一版老版的。嗯， 我是那怎么唱来着？ 我天，您唱什么呢？ 我是一株含羞草。 我的天哪，不是吧？那歌 小小一株含羞草， 想起来了啊， 开在什么里面好？ 什么什么好？里面什么意思？ 我没记住歌词儿。 对，这跟那个含羞草是两个、啊、 两回事儿、啊。 对对，但是都叫含羞草。 对， 这就别害羞了，咱们想象您还害什么羞、啊？ 大胆的设想。 对、嗯，问公司要一个年终奖的物件，要什么？ 啊、 嗯，爱说汽配城工作没有年终奖、 哦， 因为是个人企业，还把一月份工资给我扣了，押金6000也没给。问了老板没有原因，就是不给。一生气，哼，不给我在汽配城门口我也开一家。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能力 挺好， 哎，你让他长长见识吧。 是是是，你别老看不起我，是不是？我比你干得强。 该去通过法律手段讨要的薪资，我们也不能停， 少一分都不行。 哎，对，因为法律会保护咱们这合理合法。 那当然了， 对。 啊、 然后你开这车，让他这少了人才，他就知道什么都没，对吧？ 嗯，对， 这人过得太自私和无聊了。 没错，尤其是过年之前，太寒，让人寒心了。橘子老师说了哈，各位主播早安，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起来坐在老公的副驾驶位置，听着二位主播的节目，顿时我就不困了、 嗯、 就像是清晨的鸟儿。嚯，这形容的我们都心里都要开了花了。要说这公司给什么年终奖呢？ 来 是吧？啊，说这个年终奖我可来神了啊！我告诉你啊， 好好好， 因为呢我是25岁，自己个儿做儿童体能馆， 厉害 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自己当老板了。 对， 我准备啊给我们家老公买台洗碗机，哦，看出来你们家的地位了，因为他这些年啊，因为这些年我们俩轮流值班刷碗。洗碗真的洗得很辛苦啊，我准备呢给他换台自动的啊，这就是我的年终奖。 说这么好听，你不也省事儿了吗？ 是啊， 好像只让人家省事儿了似的。 我怀疑，我严重怀疑，关键就是他们家的碗全是他老公刷，他根本就不插手。 是轮流值班 啊， 他是轮着值，您是轮着歇。 是，您就指使人家刷，是吧？ 辛苦了，辛苦了，不错。哎，这自动洗碗机还真的挺好的，还能消毒。 哎呀， 老公是个。 忠厚人， 络腮胡子的汉子， 是是是是是。不过看起来最近有一些发福呀，是不是就别买这个洗碗机了？让他继续劳动劳动，还能起到运动减肥的功效。我说的没错吧？ 说的都错了，应该让你去给刷去。你太讨厌， 我太悲催了。我 小杜说，年终奖物件当然是车辆指标了。 嗯，哦， 不过我们公司没有这个能力。是谁有这个能力啊？ 真是，那是， 嗯， 这就得靠自己的幸运了。 有这个能力的公司吗？ 啊， 须知说，别说这些没用的，多发点奖金比什么都假。 哎呦， 正是因为发不了，我们才设置这个话题 啊。对呀，让您敞开的想象一下嘛。 粗茶淡饭说要一个物件， 嗯， 有意思， 怎么了？ 我就喜欢。 你在哪个单位呀？ 随便我们单位哪个物件给我一个，我都愿意要。随便来，真的，我在博物馆工作，真的随便。 旁边 那个笤帚您拿走吧。 对对，垃圾桶也在呢。 只能给您这个了。 这都是配套给您的。 是。 花仙子说 配套给您。大方。嗯。 自打你们这节目提早了直播吧，我每天都只能默默的听。好不容易今天有时间就跟你们互动一下。 哎，为什么提早反而没时间互动了呢？ 提早他 说说 他没起来吧，这姑娘。 那默默的听干嘛呢？ 您就发一条呗。 拿我们当闹铃。这不是尼古拉斯力学说了吗？ 啊， 这个每天都开车也来不及发信息，总算赶上一回啊、 嗯 哦！年终啊，我就想跟公司要几天假，今年忙也不让我请。啊、 今年忙， 你该跟领导反映反映一下。 那你就把今年的假， 心里这弦儿不能老绷着， 攒到明年放，一放放他一个月，是不是？ 嗯，是。就 反正谁让你不让我放的呢？我这活儿我也不给你干。 依旧这条信息送给你，叫磊哥挑事儿，我再送你一个字， 什么？ 惊。 惊啊， 挑事惊！ 你不要把这三个字合在一起。 哦、 你说我挺精明的，我还挺开心的。你说挑 是挺精明的，把人家都混乱了，你老浑水摸鱼 是吧、嗯？哎，我还数黄花鱼的，我溜边儿，你们谁都抓不着我。 哎，黄花不错， 黄花，你要清蒸了我还是油炸了我呀？你 蒜瓣肉 好，我赶紧放个片花吧，再不放我小命难保。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1-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1-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这个有限公司说了，给我们个体户减几天过年的摊位费，比什么都强。 哎，挺实在。 这也是他能坚守嘛，然后稍微减点。对，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博弈，其实双方的 就是互惠互利嘛。 对，但是人家这个整个运营方他也有一些成本啊，就稍微的都让一让的。 对 啊， 对， 但是都辛苦了，都辛苦了啊！大家也都多支持，多支持，不容易做这些活动。 那当然， 我们来说说国外有意思的新鲜事儿啊。泰国的海边不让抽烟了， 是。根据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发布的海滩禁烟令，那么从昨天啊前天2月1号起，泰国禁止在15个府的24个海滩吸烟，以整治海滩环境的污染问题。 看来是这个太脏了。 对， 根据这一规定呢，民众及游客不得在包括著名海滩度假胜地华欣、芭提雅、苏梅岛、攀崖、普吉、甲米地区在内的24个海滩吸烟。 嗯， 谁也不准抽。 对， 违者将面临10万泰铢，约合20000人民币的罚款，或者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者是两者并罚。 哇、哦，其实挺严的哈。 那当然了，没不严点，他不能是吧？ 是 约束别人。 人家泰国政府官员就说了，烟头呢是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占 没法清。 对，占海洋及海岸垃圾总量的1/3，而且烟头的分解时间长，它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将渗入海中，所以啊，制定海滩的禁烟令是当务之急。做得好， 对对对，挺好的啊！不要这个老觉得自己特悠哉悠哉的，过两天这海滩你就再也不会去了。 对呀、 啊，它是全成黑的了， 是 这海水、 早就应该禁。 是，还有一个厉害的， 英 国小伙遛狗的时候发现了1.9亿年前的化石。 我的天，英国21岁的石匠法耶尔斯最近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鹦鹉螺化石，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亿年前。这样的一块化石，有些专业的收藏家一辈子都不见得能碰上，但是法耶尔斯发现他只用了15分钟。 对，他就在海边遛狗，边走边看，因为悬崖崩塌滚落到地面的石头，发现这石头长得不一样啊。前不久在电视上看了一个介绍恐龙化石的节目，你看有点知识就是重要的。 是是是， 对化石产生兴趣，希望发现古老化石。节目中提到的恐龙化石就是在他遛狗地方附近找到的。 哦， 人家还有点小目的性。 嘿， 费了好大劲儿把这石头运回作坊，用这个工具铲凿，之后发现里面果然有化石，厉害了，而且是相当大的鹦鹉螺化石。化石灰黑色，里面的螺旋清晰可见， 真的棒啊！ 但我还知道一个中国人不小心吃了一个鹦鹉螺，好像是，就本来就不多了。 哎呦， 不小心吃了， 不小心，那不能说人家太 捞上来，不知道是不是就给吃了。 下次注意吧啊！ 没有下次，一共还仨 啊，这么稀有啊！天哪， 好像是啊， 可惜了。 我也是以前看电视的介绍说的。 哎呀，行了，今儿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来说了说这个年终奖的话题。当然了，多了与少了，反正就是都是一份这个年终的奖励吧。 是，也许有的公司不那么尽如人意，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自己的企业搞得更好。 是的， 日子也就做得更开心了。 没错， 吃了苦之后都是甜啊。希望大家日子都和和美美， 祝福大家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啊！不是，这有点早， 实在太早， 太早了， 这是想放假了吗？感谢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的节目是 娱乐七十二变， 对不对啊？谢谢各位，回头见。 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 世界再大，他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首付50%，即将2年0利率，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轻松出发不等待。上汽大众4008201111。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